季节，最远的诗篇，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

绽放。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觉得也昏暗，